哎呀，因为呀，这人老了就愿意回过去嘛，啊，那个时候咱们说，哎，那个家呀，嗯，都是一大家子人， 嗯， 啊，哎，老大、老二一直到老八，是不是？嗯、啊，吃饭呢都按轮吃，是吧？先小的，然后后老的，啊，哎，有的时候能吃饱，有的时候吃不饱，但是呢，不管怎么穷。每天都是辛苦地努力着， 嗯， 哎，所以呀、啊，我常讲，我这一生，啊，要回忆的事情太多，嗯，但是，为什么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我和大胡子相识相知的一些事情呢？我还是那句话， 他是您的启蒙老师啊。 对喽，良师益友啊、 嗯， 哎，我呢就是一个。穷苦人家的穷小子，啊，老实巴交的，啊，那个农村娃，啊，但是呢，嗯、我的家里，嗯、在别人看来，那是一个正经过日的人家，实实在在、踏踏实实。你看看，其实啊，我想说，就这么一个实在家庭，哎，就让我偶遇了大胡子。啊，我要遇不到这大胡子啊！啊，我说实话，我的一生啊，也就是那么农村孩子平平淡淡而已。哎，但是遇到之后，你看我说这些事情，就把我的人生真的是翻天覆地， 命运改变了。 而且，大家听到小曼说了吧？你看我一直没提，啊，业内呀、啊、行内这么多的美誉，哎，当然是几十年后的那、今天的事儿了啊。但是回过头来再看呢。啊，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啊，叫缘分。 嗯， 你看看，啥叫缘分呢？嗯，就是老天爷早就给你定位了，给你安排好了。啊，文词叫什么？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呀、啊。 嗯， 哎，你包括，哎，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怎么就听到李老师的广播了呢？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呐？ 嗯， 哎，大家想一想。你在收音机的那一端，我在这一端，嗯，我这一说话，你那边就打开了。你看看，为什么你这个时间打开收音机呢？为什么你打开收音机正是李老师在讲课呢？是不是只能用缘分来形容啊？ 嗯、 哎，所以那歌里怎么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呀、啊， 无缘对面不相识。 没错，哎。所以说，说到这缘分呐，啊，我告诉大家，这缘分和治病之间，它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缘分和治病，以前我们都觉得谈恋爱讲究缘分， 嗯、 那这缘分和治病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大家不妨你听一听啊，一个医生和患者如果没有这份缘，啊，那他的医术再高也治不了你这病，你信吗？哎，没听过，你琢磨琢磨，你闭上眼睛想一想，你去个医院吧，你找个专家吧，中医西医啊，你说你一进门一看那医生那面孔，你就气不打一处来，啊，你还相信他给你治病吗？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说你能配合他治疗吗？不能。那你说那个医生那医术再高能医好您的病吗？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嗯， 你看我掰开揉碎跟大家分析这件事儿啊。 所以眼缘很重要。 哎，所以说这个缘分一定是啊，相信，把相信作为基石，是不是？你现在你听也能听得到，是吧？你看报纸也能看得到，你这医生和患者之间闹的， 嗯， 还搞出个词儿医闹。是不是啊？ 是， 哎，这就不多说了。 嗯， 但反过来讲啊，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医生，哎呀，嗯、一眼就看中了，啊，嗯，看中了，然后你就相信了，相信了，你就让他诊脉、望闻问切之后，你说他给你开的药，嗯，即便效果慢一些，我告诉你，那一定会有效果。 嗯， 是这样吧？ 是。 哎呀，所以我常说呀。我们相识相知，一定要把这份缘分要怎么样，要懂得珍惜。 嗯， 哎，因为 你要珍惜这份缘分了，叫惜缘。惜缘不就等于惜福了吗？ 嗯， 你惜福了，你的命运是不是就一定会有所改变呢？ 对，所以说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好，而且您的话在您身上就是最好的见证啊。那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您接下来又和大胡子师傅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那进山进村的故事呗，啊，认识药挖药的故事呗，嗯，带着我不说了吗？一路走来那就是个长见识。 嗯， 但是长见识可是长见识啊，他教给我一些治病啊做人的一些个原则和规律。 嗯， 什么规律？他说你看啊，来到这个山了，来到这村了，这个地方的人得的病是这样的，那个村那个地儿那人得的病是那样的，而且呢不同的年龄得的病也是不一样的，逐渐就积累成一些原则和规律了吗？ 嗯， 而且慢慢的我就跟着胡子师傅总结出来很多治病的经验。 哦， 哎，你当然了，你每天跟师傅你不做记录啊？ 嗯， 你做记录了，有事没事你不温习啊？否则的话那师傅可是严格的啊。嗯，不知道什么时候问那个病怎么回事啊，那以前都见过啊，你答不上来我告诉你，你可要挨训呐。 哎呦， 但是我这人你记住，我有个特点， 嗯， 我宁可身子受苦，我不让脸受热。 嗯， 哎，大家你琢磨琢磨，你也学过图吧？ 嗯， 那脸受热什么滋味啊？对喽，您的脸没地方放，叫颜面扫地。 其实和您从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积累经验是分不开的。 嗯，当然是和我自身努力分不开。 嗯， 还有呢，就和奶奶的教育、爸爸的影响 更分不开。 哎，这是连带关系的。 嗯， 包括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的方子，这些经验的方子、经验的积累，一定要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对症下药。哎，你对症了，那一用这个方子它就灵。你现在不也讲究辨证吗？辨证就是为了对症，对症了之后立法方药，你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把那病根拔出。哎，所以说呀，为什么有些病在有些医生那儿没办法？为什么？哎，因为他没有积累丰厚的经验。没有那经验，为什么老百姓都知道找老中医呢？哎呀，那头发白了胡子长了他就爱找他。 行医年头长啊。 哎，对喽，因为医生也不是神人。 嗯， 不是说你看199个都好了。哎，所以沟沟坎坎跌跌撞撞最后成为老专家老中医。您说这样我说的对吗？所以经验积累是很重要的。哎，那我和那大胡子那段日子，哎呀，哪只是学医，哪只是认识药啊，我不说了吗？刚才抓野兔啊，扣麻雀啊，连吃带玩，还吃野物。哎，今天我给你讲一讲我是怎么抓鱼的。 哦， 你看看。 嗯， 哎，那农村日的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形形色色，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有意思。 嗯， 不知大家你打没打过鱼，你是不是渔民啊？但是我那时候打鱼啊，不用鱼竿也不用渔网更不用鱼挂子，我是怎么抓鱼的呢？捕鱼的呢？叫赤手空拳。 赤手空拳？ 嗯， 那怎么能捕到呢？ 想学吗？ 想啊。 哎，想学但是现在也没地方抓呀。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干啥都有窍门。 嗯， 啊，你看抓鱼我们来到小河边啊，哎，也是听一老人讲的嘛，他讲完了知识就变我的了。你想抓到鱼而且想抓到很多的鱼，记住四个字，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又没听过吗？ 听不懂啊。 也就是鱼啊有一个惯性，在七月的时候往上行，八月的时候往下走。 嗯， 哎，这个时候就是讲这是逆行啊和顺水呀。 嗯， 哎，有的是顺流直上，有的是顺水之下呀。 嗯， 所以在七月八月的时候你抓鱼这就是个窍门。 那可是您又没用网也没有渔具， 您怎么捕鱼啊？ 我就地取材呀、啊。不有那柳条吗？过去那土篮子那片筐啊，你还是那簸箕呀，还是笸箩呀，都没听过吧？ 嗯， 那都是家庭农用工具呀、啊，是吧？叫簸箕吗？啊，我不就，哎，找那柳条，然后把它潮湿的稍，哎，晒干一点，不能太干，太干一弯就断了，哎，就给它编成了，柳条帘子， 嗯， 啊，然后呢，有高度有长度，啊，就地取材嘛，编成了帘子之后呢，就在那小河啊，不是大江啊，那大江不行，哎，就在小河小湖，就在那里给它。做一个拦截，叫一侧拦截法。你看，也就是说，你在那个七上八下这个窍门当中，你把那河水给它拦一道嘛，拦住之后呢，鱼过了不就截住了吗？但是这鱼要往回跑怎么办呢？那你再来一侧拦截法嘛。 哦， 对喽， 还真聪明。 哎，让你这鱼呢是有去无回呀、啊，最后是去也去不了，回也回不去。这不就拦截了吗？然后就哎呦，那裤子都不脱呀！我告诉你啊，直接一跳，那真是鲤鱼跳龙门，高兴啊！一看那鱼在水里噼啦啪啦噼啦噼啦，你看你能想象到吧？哎，那连大带小，那时候鱼也多。你现在，哼，你能看见人，你看不见鱼了，是吧？ 是。 你看见鱼也是它放里的， 嗯， 对吧？所以跳到河里玩，哎，然后就看到鱼在我的身前身后那乱蹦乱跳，那高兴的不得了。然后一伸手一条，一伸手一条。 有， 啊，没听明白吧？怎么就一伸手一条呢？那鱼是不好抓的。我告诉你啊，抓鱼怎么抓？抓鱼还有窍门呢。 嗯，你怎么抓呀？ 哎呦喂，那鱼啊，那鱼尾巴你能抓住吗？我告诉你，那鱼尾巴就是汽车的发动机，一抓没了。一抓又没了，就在你眼前，你抓不到。我告诉你，你一天你也抓不到一条。哎，我说一个词儿，大家就明白了。打蛇要打哪儿啊？ 嗯， 打七寸呐、啊。 哦。 擒贼要擒谁呀、啊？要擒 王。 抓鱼呢？要抓鱼鳃。 抓鱼鳃。 哎，你我那大拇指，我那时候抓鱼也有劲儿，一抓住鱼头，这手大手指，嗯，一使劲抠在鱼鳃的位置，那鱼是一动不动。那就听我的了，哎，一抓一条，一抓一条，你看看，所以呀，那鱼抓的热闹，那开心的也不得了。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以心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开心的事很多，当然治病救人，那还有很多不开心的事。 嗯，看到大家很痛苦，您不开心。 你看到病人啊，天天你采药挖药，不就为了治病救人吗？ 嗯， 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也不知怎么的，一看见有病的人那种难呢，我那心里就，哎呀，萌发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舒服。 嗯， 哎，要说这治病啊，那么说成十天十夜也说不完，哎，所以我就，哎，挑一些记忆犹新的啊案例，嗯、啊，深刻的案例得和大家说。接下来我就说一个啊，我们，嗯、啊，我和胡德师傅。救了一个苦命的，真是苦命当中苦命的一个女人。 嗯， 啊，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哎呦，那人生的经历呀、啊，啊，那个家那日子啊，真的是啊。而且我当时见她第一面的时候，我几乎就晕了过去。 见第一面您差点晕过去，这是因为什么呀？ 别急呀，听我慢慢讲啊。我清晰地记得我当时跟那胡子师傅就来到了一个村儿叫王家村儿来到这个地儿呢，就一边挖药一边治病。结果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遇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什么？叫刘桂英。 哦， 得了什么病呢？不能动。哎，也就是说卧床了，用现在的话说叫脑血栓脑中风的后遗症，偏瘫了。但是啊，那会儿不懂啊，只知道这老人就是不能动，常年躺着，然后知道他叫啥名了，叫刘桂英，而且还知道他有两个闺女，而且两个闺女呢，在本村都已经成家了，所以这个老人得病以后，孩子都成家了，那躺床上就没人照顾呗， 那女儿也不回来照顾啊， 哎呀，古人那句话怎么说了？久病床前都无孝子。你谁家哪家都是如此，你刘桂英不也是平民百姓吗？是吧？而且就是两个闺女没儿子，中国人怎么说呀？听说过没？嫁出去的姑娘如泼去的水，那是人家的人啦。他不像现在呀，过去呢，那些生个姑娘，全家那眉目就皱起来了，对吧？为啥？早晚是人家的人。这是一，第二呢， 没人干活， 你下地那农活重活，那老人都知道，那两个姑娘不盯一个小子，是不是啊？ 那可是刘桂英家里没有人照顾她，吃饭上厕所怎么办呀？ 一开始还好啊，这两个女儿呢偶尔来一个，那明天来一个，那不知道哪天又来一个，就轮流的伺候，轮流的洗呗，然后给做点饭呗。后来呀，这两个姊妹俩的丈夫就为了照顾这不能动的刘桂英，想出了一个绝招。什么绝招呢？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绝招啊，就不让这刘桂英睡在原来的土坯炕上了。 那是 在那土坯炕上用那破板子和那个土坯搭起了一个小床，就让这刘桂英躺在这木板上然后在木板上抠了一个大洞，大洞下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厕所。啥意思？那就躺在那儿窝吃窝拉嘛。如果这两个姑娘来的不及时，你拉在那儿就放在那儿。 那屋里这个空气味道，它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生活吗？ 那还用说吗？那来的不及时，那就窝吃窝拉嘛。但是这两个丈夫还说，那也比他那拉在那被子里好。你看看，他都出来这招了。 没办法。 我把这个把他的绝招好有一比呀。你看过去那养鸡，家家都有鸡舍，那叫鸡窝，叫鸡架吧。那鸡架上面一层，下面一层，对吗？那鸡在上面干啥呀？拉屎，拉哪儿去了？拉下面来了。中间呢？中间有个帘子，你这跟那鸡窝有什么区别？你要不明白，你问问那养狐狸的。那是放在铁笼子里，对不对？一大排十个八个排在一起，都把那狐狸放在笼子里，一拉粑粑，一拉那屎，直接就掉在下面。有时间收拾一下，没时间爱哪天哪天收拾。 那 你刘桂英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啊， 就把它当作小动物一样的。 那就是窝吃窝拉，典型的，搞不好那屋里啊，三天都没人收拾。 这老人太可怜了。 所以呀，我就记得呀，我们来到那刘桂英家中，什么天儿啊？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天气闷呐。一点风都没有，用现代词儿那叫桑拿天儿。你看，然后我和这个大胡子就来到他家，首先看到这刘桂英这病人呐，用骨瘦如柴形容根本不到位，因为他平躺在那里吧，你要不看他脑袋头，你看不见人，那就像一个麻杆一样， 是不是一个木头棍一样放在被子里，然后再看他手，看他手臂，看他脸色，两个字形容，蜡黄，没有血色，一丝一毫的都没有。然后你再看那双眼睛，哎呦，似睁非睁，似闭非闭，哎，那叫个无精打采。哎呀，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那心呐，哎呀，那就揪在一起，聚在一起，而且呢，滋滋滋，不知道怎么事还疼了几下。你就看那环境，说我家那时候啊，穷，真的也挺穷，孩子多，但是也没，哎呦，也没有这种环境，穷成这样。哎，那大胡子师傅就说，徒弟啊，赶紧查一下身体。那我就赶紧去吧，上去把那破被，啥的看不出来色儿的被，不知道多少年的被，我这一掀开，好嘛，这一下子那味儿啊，迎面扑来，那味儿啊，怎么形容？就好比那公厕一个月没人打扫一样。 哎呦，难怪您差点晕倒。 哎呀，然后我就控制不住啊，毕竟小嘛，那什么反应，这什么表现嘛，对吧？所以我就赶紧就走了出来，其实说走就是小跑啊。我掀开被子，我一看这味儿太大了，直钻鼻孔嘛。哎，所以我就快走了几步就走出来，来到他家房东，哎呦喂，控制不住啊，这胃就翻出来一样，恶心呐，吐啊，然后一边吐一边恶心，那吐的，哎呦，最后吐到最后，我感觉我是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哎呦， 等吐到最后，我一看我这嘴也不是味儿啊，我就迷迷糊糊就找到了他家那水缸，那水缸那哪是水缸啊？我家那有一米高，他家那有20公分高，那也叫水缸。然后我就拿了一个，那是瓢不是瓢，舀了一口凉水，我喝下去之后，哎，还舒服了一些。哎，当时我就心想啊，我这屋我不想进了。但是后来一琢磨，那病人呢躺在那儿那个状态，哎呀，所以又鼓起了勇气，又进了去，进去了。当时我一看，那大胡子一定也能听到我在外面吐的声音。等我再进去，我看了看他的眼神，他向我点了点头。啥意思？那意思，你是可以的。 好样的。 你得坚持住。这是，我们给人看病治病，这意思吧。所以当时我一看刘桂英的眼神，哎呦喂。刚才是带臂不争的，无精打采的。等我跑出去回来之后，我再一看，那两只眼睛的眼泪呀，它噼里啪啦的往下掉。 哎呀，心里也苦啊。 而且呢，掉眼泪是掉眼泪，就是没有哭出声。所以当时呢，我也反应挺快的，我也，装作像没事似的，像没吐一样，我就给他检查了身体的一些个情况。赶紧检查吧，你别让老人看出来呀，是不是？所以详细检查了解身体状况之后呢，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病人呢，这刘桂英啊，地地道道是一个苦命家的人，甚至是死里逃生的一个人。 哎呦，他经历了什么？用死里逃生来形容呢？ 哎呀，后来听村子里的人给我们讲刘桂英年轻时候那些发生的事儿啊。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 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说刘桂英年轻的时候长得非常漂亮，啊，但是就是她的命不好啊。怎么回事？说她家里呀，兄妹也不多，就两个，一个哥哥，啊，说她的父亲呢，也是因为一次外伤，腿断了，是个瘸子，而母亲呢，你看，也是常年的，有一病，也是卧床不起。你看这一家子。 哎呀， 啊，所以呢，他那哥哥那会儿啊，因为家里一分钱没有，可以说用我的话形容，那是，穷的不能再穷了。但是，在农村来讲，再穷那儿子得娶媳妇。 嗯。 可是他家这哥哥呢，到最后也没能娶上媳妇。 嗯。 啊，因为啥？因为他家里，平时就欠了很多，啊，外界的债。所以刘桂英呢，小的时候，啊，他爹干了一件事儿，因为欠债嘛， 嗯， 干什么事？就给刘桂英，定了一个亲，叫娃娃亲。 嗯， 你看看，那定娃娃亲干啥呀？为了还债吗？是不是？过去很多，有很多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穷日子是吧？给头牛，那你家不就有牛耕地了吗？ 对， 那你给人家啥呀？哎，你得把女儿嫁给人家，是这样的事情，在过去是常见的。 嗯， 你现在听起来是奇迹，是不是啊？ 不可思议。 哎，所以呢，既然是定了娃娃亲，那刘桂英的父母那是坚决要把刘桂英嫁过去的，嫁过去就为了还债呀。 嗯。 但是刘桂英本人呢，能同意吗？ 她不愿意。 哎呀。谁家的姑娘能愿意定那娃娃亲呢？有几个同意的呢？对喽，没几个啊。但是不同意，你又能怎么样呢？ 那他最后是嫁还是没嫁 呀？ 因为哥哥找不上对象，然后他的娘呢，看病又花了不少钱，啊，他看着他的父母天天的掉眼泪，家里又穷成这样，他能怎么办？最后还是没办法的办法，必须同意了。 嗯， 你说这命。我说刚才不说的苦吗？ 是啊， 这就是穷到一定程度，人是没办法的，啊！但是刘桂英嫁到对方家里之后呢，那一定是挺好呗？嘿呦喂，并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啊！尤其是在人家嫁过去之后，连生了两个女儿， 嗯， 又麻烦了。这刘桂英的婆婆丈夫天天是不开心不高兴，是吧？可以说是怨声载道，而且是动不动挨丈夫的打，时不时挨婆婆的骂。 哎呦， 啊，而且啊，还说到小姑子是吧？有多次的薅她的头发，这不都是家庭琐事吗？ 全家人都欺负她一个人呢。 所以当时刘桂英是特别，哎呀，越说越苦，越说越难呐。他曾经就想过不想活了吗？ 嗯， 但是他一想到他自身的孩子吗？这不就还是母亲的心理吗？舍不得呀，舍不得是孩子，不是舍不得自己的命。你看看吗？所以后来终究有一天，在外人的帮助下，刘桂英带着两个孩子逃了，经不起这个家庭婆婆的骂，丈夫的打，甚至小姑子还大打出手。 嗯， 你说这人生经历。啊， 终于自由了。 但是，自由了是自由了，往哪儿跑啊？往哪儿逃啊？举目无亲，去哪儿啊？嘿，有一天走着走着，被一个陌生的老大娘给收了。 嗯， 嘿，他以为这是一个好心的老大娘呗，给他吃给他喝的。可是呢，没处几天，发现这老大娘有目的呀。 嗯， 什么目的？他的儿子还没娶媳妇呢。 嗯， 想给他儿子找个媳妇，你看看吧。但是呢，刘桂英发现不对呀，这老大娘的儿子有问题呀，啊，没事笑呵呵，你问他他不回答话，你一说话他还笑呵呵。哎呦，原来他的儿子是个傻子。 哎呦， 你说吧。哎，所以这老大娘啊，好心相劝，你就嫁给我儿子吧，怎么怎么样？那刘桂英她能同意吗？一定是还是死活不同意啊。可是呢， 这老太太下手狠呐、啊！你不是软的不吃吗？好话不听吗？我给你绑上。结果刘桂英就被这老大娘给绑在了仓房上的一个柱脚上面。过去的仓子都有梁，梁下边都有柱脚，所以绑在那儿进行吊打 啊！ 你看看， 这也太过分了。 所以吊打吊打，那长期这么打，谁能受得了啊？哎，所以，哎，就后来被好邻居的好心人给救了。你看看，被救了以后呢，这刘桂英又继续逃逃逃逃，就逃到了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村，叫王家村。然后呢，王家村的村民们都知道了这母女三人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经历，大家好心的就帮他在这王家村就安了家。 嗯， 可是这刘桂英这啊这人倔呀，啊，带着两个孩子一直没有再嫁。 哎呦， 你看 那也太不容易，太辛苦了。 就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两个孩子自己又当爹又当妈。把孩子终于拉扯大了， 日子 每天下地种田喂猪洗衣做饭都是一个人的事儿，所以后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今天的病就是活活的累倒的。 嗯， 所以呀、啊、现在说起来啊，这母爱，什么叫母爱呀、啊、无时无刻不去爱呀、啊、才是母爱呀、啊、你看那歌总怎么唱呢，啊，黄河呀母亲河，大地呀母亲，说啥呢，说的是不是母爱大于天呐、 嗯、 可是古人又说了，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那么反观当下呢，养了儿又有多少人知道母亲的这个恩呢， 嗯， 这个恩有多大呢，不用说别人，你说我啊，我常讲我的老妈妈和我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沟通，只要十五天我不打电话，第十六天一翻那老黄历，哎呀，这老大又有事儿了。 嗯， 所以很规律的十三四五天我电话必须到位。 嗯， 说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呢，不需要你年年给买礼物，就需要你一个声音。 嗯， 他一听到那边的心真的就是、 啊、落地了， 舒服了不知多少倍呀、啊，啊，所以现在我就想说，有多少儿女能懂得母亲、父亲他们真正想要什么？ 嗯， 啊，又有多少人能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啊黄河呀、母亲河、大地呀、母亲的这些词儿的内涵呢？ 所以，林老师，您刚才说了这样一番话、哎，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哎呀，是的，都知道这些词儿，但是我想说最后一句话。做到的又有几人呢？ 嗯， 所以我的老听众一定听到我啊这几天一直在说的是，我要帮助救助儿童和老人，接下来要永远做不完的事就是这些事儿啊。 嗯， 我要充当那些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那个角色， 嗯， 哎，替老人的儿女们做点实际的事儿，有用的事儿，是吧？嗯，沟通也好啊，是吧？治病也好啊，哪怕就是一句话，啊，也很可能给一些老人带去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呀。 嗯。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以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哎呀，所以话说回来，当我知道了这个刘桂英老人的悲惨经历之后， 我就苦苦地认真地跟胡子师傅说，我说师傅啊，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救这个啊穷苦痛苦的老人，不能让他再这样的折腾下去了，痛苦下去了。哎，所以我当时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啊，不知道怎么事，主动的去给那刘桂英老人去翻翻身呐、啊 嗯， 哎，擦擦身呐、啊，哎，那大便那这个弄身上了，哎，时不时的给他去翻一翻，动一动，洗一洗，擦一擦。 哎呦，您做到了这两个女儿都没有做到的事儿、 嗯， 李老师，您真的是太善良了。 其实啊，不是我太善良，嗯，这个善良不善良呢，不是说出来的，是骨子里自带的一些个东西啊。你包括多年以后的今天再想起这些事，我觉得我当时虽时小啊，但是我认为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嗯，为啥呀？从医这么多年，我认为一个医生你要没有一个真正的善心，老百姓说的良心，你记住，你是不称职一个好医生的。所以像我奶奶当年有病没钱看病的时候，病得起不来炕，也得了很多土郎中的救治啊， 嗯， 而且救得很及时啊，是吧？所以说我当时尽管不怎么懂医，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我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有事没事多帮助他人。 嗯， 哎，哎，所以听到了刘桂英的这个经历啊，我迫切地希望大胡子师傅能快一点救助这个病人、 嗯、 哎，能把他的不能动瘫痪的病早一天快一点给他治好。而且说到这儿啊，大胡子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嗯、 医德不好的医生啊，他的治病效果一定不会好。 医德和治病效果有关系吗？ 你看看，因为他说了，人在做天在看啊，头上三尺有神明，你看看，这就是医德的体现呐！不是说你治完病了啊，这患者不懂，你自己就明白了啊，好不好？嗯，只有你自己知道。人做事天在看呐，有三只眼给你做监视呢。而且做了比喻，你看很多草药源自大自然吧，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那些药是有灵气的。它集天地之灵气的，但是在一个有医德的中医人手里，再把这些带着灵气的中药给别人治病，我告诉你，那个草药的效果会事半功倍的、 哦、 哎，那效果会彰显它的灵验的、 嗯、 所以最后大胡子又说，七分药医，三分心智、 嗯、 你看看，哎，所以当医生的你是必须得用至诚的心去给患者治病，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嗯， 哎，那后来呢，大胡子见到我，看到我，哎呀，真是真诚的不得了，实实在在的不得了，要去帮助这个刘桂英的病人。哎，他就把那嗯，又是贴身又是包的严严实实的那个黑黄黑黄的小块块，叫啥，叫药钻，都拿出来了，给了这个刘桂英。而且用心地嘱咐病人的家属说呀，怎么吃啊，一天两块砖啊，坚持每天吃每天喝，如果效果好的话，你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 这么重的老人可以重新站起来吗？ 当时我也是半信半疑的，你那病人病了那么多年，躺了那么多年，那病也太重了，嗯嗯，所以当时我多了个心眼儿，为了验证那老太太的那个啊，这钻的治病效果，我呢故意拖延了师傅几天，咱们晚几天再走，看看这老太太究竟是吧，这瘫了这么多年能不能有是吧，那站起来的啊那个效果呀。哎，很奇怪，那胡子师傅可能是明白了我的心思啊，也没有过于的阻拦我，哎，就在这刘桂英的家里，哎，多留了那么三四天。哎，就在第三天，这刘桂英啊，她的身体有了改善，有了变化。怎么了？排了。 嗯，排什么了？ 排出了又黑又硬又臭的大便。 哦， 哎呀，让她说呀， 哎呦，他排一次便，让他姑娘抠一次，排不下来。哎，这次呢是自己有事没事自己就排出来了。 嗯， 刚好是第三天，记忆非常新呢。而且有的时候是七八天不便呢。你看，但是用了这小块块，大便就下来了，敢想吗？ 嗯， 当时我问胡子师傅，我说他这个是药酸的作用。师傅说：“你说呢？”哎呦，吓得我也不敢再多问。而且呢，身体也排了， 嗯， 不但大便排了，身体排啥了？又排出来了，又黏又臭又黄的汗。啊，这汗怎么还有黄的呢？这个很容易理解，你过去老爷子穿的白背心是吧，几穿了一年两年了，他不变黑他变黄，那不就是黄汗，嗯，给浸湿浸的吗？ 嗯， 黏汗更不用说，黏糊糊的，然后一擦那纸都给擦黄了。嗯，但又过了几天呢，净听这刘桂英这老人在那嚷嚷嚷嚷，我想吃点咸菜， 嗯， 这菜太淡了。你看这菜淡了什么意思呢？你记住，人要有味觉有胃口的时候啊，总想吃点什么，哎，咸的辣的刺激的，是这样吧？ 嗯， 你看人饿了，哎，我想吃麻辣烫， 嗯， 对不对？你不饿的时候给你饺子它也没味道， 吃不下去。 所以我想提示收音机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你是动刀也好手术也好啊，怎么验证你的手术恢复的效果好不好？一旦你有胃口了，想吃点咸的，想吃点刺激的，你这你的术后恢复啊非常不错。你看而且还说呢，这饭量还加了呢，哎呦，饭量增加了三倍。 嗯， 你这不可思议啊，哎呦。所以呀，啊，又过了一段时间，结果这刘桂英竟然的自己能在炕上动一动了，坐起来了， 太好了， 是不是？所以这些被我看在了眼里啊，所以这一切一切的变化，嗯，当时我问师傅，我说这恢复的也太快了，然后师傅说不可思议吧， 嗯， 嘿，你这是第一次见啊，那意思啥意思？嗯，那意思师傅见的这样的恢复 很多了， 嗯，状态那不计其数喽，而且后来这老太太还长肉了， 嗯，胖了， 你看看吧。哎，后来他两个女儿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尤其那大女儿当时一看见自己老娘都能动了，还能下床在炕沿上扶着炕沿能走一圈了，哎呦， 嗯， 哎呀，扑通一声就给我和师傅给跪在地上了，而且呢又是笑又是哭的，就感恩不计感恩不断呢， 这是高兴的呀。 海茫茫相遇难能可贵，彼此信任打开你我心扉，为了健康智慧我如痴如醉，天涯海角永远与你伴随。 我继续跟大家聊啊，哎，聊我的过去，聊我的经历，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 嗯， 喜不喜欢听呢？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听。 哎呦， 嗯， 那咱们就继续说。嗯，我要跟收音机前的啊，有脑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呀，是吧，甚至脑供血不足的，我要你说上几句啊专业科学的事儿啊，这脑血栓脑梗都是怎么回事啊，病在哪儿了，病因又是什么，怎么才能康复啊？你比如说酸，脑血栓的酸怎么写啊？是不是一个木字旁那个酸呢？ 对， 那就好比过去那大门的门栓，你看大门栓有一个圈圈，然后还有个棍棍，对吧，那小铁棍插在那个圈圈当中， 嗯， 这叫门栓，就把门给锁住了，这个容易理解吧， 嗯， 你现在很多那农村人家也有这样的门栓呢，对吧，然后门栓那小棍棍那一头还有个小洞洞，然后把那锁挂在那里，哎，把那锁挂在那里一加油就把锁扣死了，这不防盗吗， 嗯，对， 对吧，那你人得脑梗脑血栓和这门栓有什么区别呢，是吧，那小铁圈圈不就是你的血管吗，是吧，那铁栓不就是你血管当中的那些垃圾那些油柳子吗， 然后你的垃圾油柳子就把你那脉管堵死了吗？堵死了不就酸住了吗？ 嗯， 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对， 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哎，所以呀，你大家记住，你想康复脑梗和脑血栓一系列的偏瘫的病，究竟应该怎么办？ 把这个栓打开。 对喽，你看看，开栓，但是医学上用砖治疗，用那小块块治疗，可不能说，哎，把那栓打开，叫啥？叫钻者开也，聚也。 嗯， 我昨天不讲了吗？什么叫开呀？这开什么意思？你看大家一到秋天就通血管， 嗯， 那是不是开呀？对，开就是为了更好的通。那血液一流动，哎，那个词儿怎么说？流水不腐，户枢不渡啊。 嗯， 你让它畅通无阻了，你看那你那大孙子跑的，说一个小时他也不停，从床上跳到地上，从地上跳到阳台，跳到窗台，为啥？他血流没有受阻啊。 嗯， 那你那酸把你的血管堵住了，所以就让你梗了，让你酸了，让你半个身子不能动了。 嗯， 都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是不是？所以你把那通道要开，这就明白了。你看那老太太大便是不是下来了？ 嗯， 是不是开了？啊，吃饭，那哎吃增加三倍了，那胃是不是开了？ 胃口开了。 对了，开了之后呢，再聚，聚什么意思？叫气聚则生，气散则亡啊。 嗯， 你得把你那人活这口气给它聚焦在一起。我不讲了吗？叫聚能量。我还讲了，你握个拳头打出去是不是聚啊？ 有力量。 你开个家庭聚会热热闹闹是不是聚啊？ 嗯， 那你把人体的气血聚在一起是不是聚啊？ 对呀。 所以这钻的特点就是开家庭会，把那元气聚在一起，集中兵力来打通通道。你看元气足，你的病怎么还能啊久病久治不愈呢？ 嗯， 我告诉你，元气精元啊，精元要足了，五脏六腑是全自动的。 嗯， 啊，自动的排便。哎，那到点你就知道饿，这不自动吗？嗯，不到点你还渴了，这不就自动吗？甚至呢，你不到点你还爱迷糊了，这不就困了吗？ 嗯， 这就是聚的内涵。所以这药钻的那小块块经过多年的积累，就是这两大作用。这回听明白了吗？ 嗯， 就是一开一聚，开就是开你的血脉，开脉道啊；聚呢就是集中力量，气聚则生，让你的元气在你的体内畅行无阻。 嗯， 你看看，所以这个聚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啊。专业讲叫药量足，药劲儿大，哎， 嗯， 这个大家一定要掌握啊。另外说到这个钻，就是它特殊的剂型，还记得我说过吧？这叫剂型的天人合一。哎，你不像那散那沫一阵风就没了，而那汤的汤者荡也，啥意思？胡子师傅说了，那汤就像水一样，和在肚子里荡漾一圈，药效也消失了。这钻，你看看，钻是硬硬的，所以叫聚能量。 嗯， 这回记住了吗？ 记住了。 没记住的话，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开就是通，聚就是补，补的是什么？补的就是能量。有这个能量，就能让你吃，让你排，让你动。你看看吧。所以这个知识点呐，大家记不住不着急，慢慢的细致入微的再多听几遍，你就记得住了，是这样吗？ 嗯。 而且呀，说到这个聚，我问过胡子师傅啊， 嗯， 我说这究竟从哪里来呢？您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哎，胡子师傅说，最早啊，这就是一个道家人在救他的时候留下的宝贝。 嗯， 而且道家人给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就是黄老道家一样，是一个长寿的标准，长寿的状态，所以叫宗黄药钻。 嗯， 你看看吧，因为加工难，有多道工序需要细致的加工，来之不易，所以在当时也是备受珍惜的。 嗯， 所以当时我就心想，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能帮助人，给人能找回健康，让一个个病痛的病人能重新的站起来好起来，我立誓我要一直的努力下去，让更多的人通过宗黄药钻能够获得更多的受益，让他们重新的站起来。